府前大众，回头观见吴用，一般俱是神相，为何欺善怕恶？平生悬帐，只因贪望天子，为有地府许下大愿，要往西天拜佛，取经回朝，设立坛台，超度众魂，使我情愿替此一望。近来荒岛之里，不免上朝求此时下通关文凭，今日启程便了。 Thank you.

印度，返还宫阿内。 想那西域印度，路途遥远，只恐法师不能经受跋涉之苦。 万岁是哪里话来？为求圣庭，平生万死不辞。 哦呀，难得法师一片虔诚，故奉请玉帝赐法名唐三藏。 谢万岁隆恩。 天老玉帝故心不安。 万岁呀。

纸。 今有玄奘法师去往西天拜佛取经，命你等跟随，一路之上鞍马侍奉，需要小心。 是。 同心。 等。 明日随故往沙桥前行。 遵旨。 今日万岁在沙桥以外，与贫僧见行，看天色不早，就是前往同儿 有 忙大有路。 几遍过 舍香烟，顶礼日来抬头看，不觉得长亭一载。孤雨冰火孤无间取经为国辛劳，故理当相送。临别赠言，玉帝听了。艰难，姑娘你何也？你投宿在安关寺院，姑娘你夏里受雪，冬里受寒，传的是此去，能日愿去到了真经记变幻，那时节孤林中僧人齐把真经念。

Thank you.